我们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呢，都是对生命的一种辜负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琼辉。那孤独的人生呢，不是没有华丽的谢幕，而是在于你自己是否跌倒后再一次爬起来会手舞足蹈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正处于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就像黎明前的黑暗，需要我们静下心来享受孤独。那我也想说，孤独呢不是失败，它是自己与自己相处对话的最好的时光，可以给人带来一种指路明灯的一种感觉，你说是吗？ Yesterday, but I don't even know your name. Of course I try to play it cool, but I only fan the flame. I feel like a fool, don't like to play the game with all your rules. Don't wanna think about you night and day, but I do. 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文文全新创作音乐专辑《尚未界定》的一首单曲，叫做是 Save Me 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一场脑内摇滚的独角戏啊。那轻快的旋律呢，搭配他独具魅力的嗓音，让人是意犹未尽啊。那么这次的歌曲呢，也是由他亲自参与创作完成的。那大到确定基调风格、和弦的使用、律动的构建，小到音色的选用等等等等啊，他都事无巨细的参与与讨论，给出了很多的意见，并且是呢高效果断。那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变化，那于文文呢都在用行动来坚持他对音乐的一种态度，你感受到了吗？好了，感谢这样认真的音乐人们吧。那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。那态度女生陈梓童呢现身暑期档的热门电影《窃小金家的旅馆》的主题歌，叫做是我最骄傲爱过的人。那这一次呢，陈梓童的演唱方式呢从以前的外放式切换成了内敛式啊，所以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歌词版搭配梓童的细声线，碰撞出无限的激情火花吧。所以听听看来自陈梓童的我最骄傲我爱过的人，掌声请。 谁无辜的眼神让你难得勇敢了，放手了。谁留下的伤痕让你 什么？爱是永远花一段旅程，我会是你最骄傲曾深爱过的人，也会是你一辈子最温暖的家人。最美的不会是永恒，何必自责，牵着手天真的说过的承诺都很值得。亲爱的，你会是我最骄傲曾深爱过的人，也会是我一辈子分不开的家人。庆幸我们都长大了，回忆够了，放开手勇敢地往眼前走着，幸福就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登场的是阿妹，在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当中，由阿妹携手艾怡良、徐佳莹啊最强女力合体，激荡出的呛辣神曲，叫做是《傲娇》。那抒情流畅的钢琴开头呢，本以为是动人的情歌啊，没想到呢，节奏出来就绝对带劲儿啊。那么中段呢，还有艾怡良超有态度的饶舌现身，真的是够呛辣的。那在徐佳莹写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以个人的情绪为灵感，完全没有使用乐器来创作啊，但是脑海当中呢，就有这么一个旋律就哼出来了。结构诡异却超有意思。那么阿妹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呢，就知道呢这里边呢有她要再找的东西啊，但是呢却怎么都找不到适合的歌词。那后来呢再度找来了创 创作能力爆发的艾怡良来为此填了词啊，辗转一年呢才尘埃落定，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算是精心打磨了。所以呢，听听看三位女强人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傲娇》，掌声请。 谁亮贼心宽水蛇妖楼愿闻到你醋味在发酵，谁怕谁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全身人不扰，女无山庄狂欢让嫉妒伤，第一步色厌恶，第二步扬起愤怒， 张惠妹、艾怡良、徐佳莹共同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《傲娇》啊，唱出了女人们的小小的自豪感哈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出场的这位呢是宋佳啊。那么宋佳呢，以前在大家眼里呢都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啊，但是呢，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称她为歌手宋佳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为你送出的就是她的这首单曲，叫做是《红眼》啊，由宋佳自己出演。当泪水和雨水在不同的层面一起流下的时候呢，那循环的镜头配合副歌烘托出的情绪，高峰后呢再回到对人物的正面特写，微醺的一种状态，微红的眼睛，还有呢悄然而下的一滴眼泪，经历了看透之后呢选择了闭眼，你我和爱呢都如此，有的时候呢一个转身也许就是一个世界哦。所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，来自宋佳带给我们的《红眼》，掌声请。 感受。个品头论足，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，我真不在乎。

童年的铁道员叫我要开始许愿，火车进站多少遍，爱都是终点，旅程会改变，写进岁月的明信片，寄给从前，留给时间沉淀。我画出了一个圆，将你们紧紧地包围，故事进行的瞬间，温暖达到沸点，和自己对话，让每晚都能安稳地睡，走进梦的森林，所有心愿就能实现。给青春一个晚安，让记忆都放慢，当你瞬间，温暖达到沸点，和自己对话，让每晚都能安稳地睡，走进许愿森林，等待有阳光的明天，给自己一个晚安，让心事都暂缓，别害心事都暂缓，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，给世界一个晚安，让付出能更简单，我陪你再多走一段，每一步会更勇敢，轻轻地再说一声。 冬日见寒，这样一首歌曲呢是萧煌奇为一千个晚安量身定做的片尾曲，叫做是晚安。那由金曲歌王萧煌奇作曲，歌王御用歌词何启宏作词。那给你一句简单的晚安，就像是一句温暖的问候一样。那萧煌奇的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唱出了最难割舍的一种情感。那么当每天晚上都无法安稳入睡，那挣扎在天秤两端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选择呢？也许这样一首歌曲呢也算是完美选择当中的一种了。所以呢，希望这样一首歌曲能够抚慰我们很多人这个难以入睡的心灵吧，好吗？好了，战马能量欲望来继续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能量单曲，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能让我们幸福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？对未来设想的先苦后甜，为想拥有的拼命去堆砌，在需求上无尽的索取，但那一定能让自己获得雀跃不已的幸福吗？灯火是岛屿心情乐队写给每一位听众的歌，希望大家都能抛开所有压在心底的愁闷和烦苦，去寻找，去拥抱这纷繁却又充满美好的世界，点燃独属于我们每个人心头的那盏灯火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， 岛屿心情，灯火。 我还有两个姨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姨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琼辉。那我们说世界呢像一份很长的剧本啊，每个人呢都试图去书写最丰富的一些情节，最浪漫的一些桥段，最跌宕起伏的进展和最完美的结局。那很少有人呢会觉得满足啊，除非呢有了真正重要的那几页。肖战呢用满足这首歌呢来告诉我们，又有一个孤勇闯天下的底气，就是他最大的满足。对于难忘的点滴和所有一直以来都支持并且相信他的人，肖战呢在这首歌曲里边呢表达的是珍惜和感恩的一种心情。所以听听看吧，来自肖战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满足。 眼中缀满柔软的流言，手边是你寄的明信片，你诚实的风物，唇线的弧度，渐渐都看得清楚。荧幕放映温暖的画面，记忆就像旋转的胶片，沿时光的刻度，一帧帧记录，成为最珍贵流年。只想细心守护你的付出，关于我们点滴都是全部，就算回忆变得模糊，也不忘掉那份最初。学着面对孤独义无反顾，只为你的笑容不被辜负。无论未来多么辛苦，只要你在身边我就满足。 没错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是满足啊。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，因为呢可以让我们长乐吧，是吗？好了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我叮当花费了近两年磨砺出的一张专辑当我的好朋友，其中的一首歌叫做是想恋一个人。那不同于以往擅长的抒情形象呢，这是一首很轻快的追爱神曲了。那这也是电视剧重返二十岁的一首插曲。没错，二十岁呢就是离近梦想最近的时光了啊，这一次呢要勇敢的去闯，勇敢的努力去爱哦。那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同时也送给我自己吧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的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